再又似抽象，又到天亮，又觉得身旁仍是你，随风飘扬，似你呼吸轻已发上。其实每次我也总是神伤，当我依依不舍孤独回想。真一样，别叫醒，无谓精彩好戏只半场。就让幻象附我心上，扶赤足上，让我可依然行近你。爱多一场，也许空虚都可漂亮。来吧，再次送我千万甜酸，跟我思忆之中不断狂乱。纵很远，情相恋，仍是你教我觉往日太短。你倘要我当是游戏，为何又要对我似真一样，留下印象在我心。Sing